举行音韵尽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是最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耍悠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从10月1号开始，香山公园全面实施游客预约游览制度，每天最大售票量7万张。10月12号到11月11号期间的10个周末高峰日，香山公园实行分时段入园管理，持年季月票及各类优惠卡的游客只能在当天6点到9点、16点到18点半入园。以幸福生活、时尚雄安为主题的白洋淀国际服装文化节近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荣成县开幕。再来关注一组电影和电视方面的消息。张艺谋执导的新片《影》本月30号将在国内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从8岁就被秘密囚禁的小人物，不甘心被当成傀儡替身，经历磨难，努力寻回自由的人性故事。 3D 动画电影《阿凡提之奇缘历险》将于10月1号国庆假期在全国上映。陈伟霆、马思纯主演的电视剧《橙红年代》今晚开始在东方卫视播出。这部剧改编自萧其孝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在一座名叫江北的中国城市里，一群为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普通市民和为保护老百姓安全的人民警察用热血和正义与罪恶做斗争的故事。本月23号到29号每天19点40分，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晚间黄金档将播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专题节目《新国门新大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决赛将于10月2号到10月9号举行。2018北京秋季房展昨天落幕，观展人数达到了7万人次，请听报道。 在今年秋季房展期间，记者走访发现养老地产受到了很多老年人的关注，除了北京郊区的一些项目，还有很多老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 云南大理啊，我觉得环境还是确实不错， 关注配套设施比较好一些的。 南方海边啊，两居室。 以往的养老地产主要是在海南，近年来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山西、山东等地的房地产开发商也开始进入这一领域，并根据当地的特点打造养老地产项目。一位养老地产销售人员介绍， 这个项目大概建筑面积10万平米，有6000平米的温泉养生会馆，1000平米的康复医疗中心，还有1000平米的营养配餐中心，配套服务非常完善。 北京房展组委会秘书长郑向东表示，就今年秋季房展来看，很多房地产开发商也在转型， 针对文旅和康养的深度需求来开发产品提供服务，这方面成为整个展会的一个主流。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与老龄产业政策研究课题组执行主任、预言养老工作室创始人张坤玉表示，目前北京本地的老人绝大多数还是选择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而其他的养老方式，例如去专业养老机构或者购买外地养老地产的老人比例相对较少，但是这个比例是逐年增加的。 旅居的老人更多的应该会偏50岁到75岁之间，这样的老人呢，相对来讲呢，身体呢比较能够自理，处于比较活跃的这么一个情况。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具体预报是这样的：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呢是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顾大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快乐出击，下午4点0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季彤今天跟我们来说这有戏没戏啊。 又来提班了啊。 每个周一季彤应该是非常熟悉了，我们都是一个小盘点的时刻。 盘点啊，那上一周哪部片子最火，谁的票房最高啊，有没有造假的。 这个数据这件事情确确实实我们也看到国家广电总局呢已经有了一个态度啊。 哎， 如果一经查实，严肃查处。 那我觉得上一周好像挺，就是没上亿，是吧？ 嗯 啊，千万级的。 你是说到这个 票房数啊？ 你这东说一下，西说一下，我都被你搞糊涂了。你刚才你明明提示我的是电视数据造假的问题，突然之间说到了、 啊、对那收视率啊， 收视率 就是在收视率方面可能也有一些还有舞弊的现象。 对对，哎，我被你牵着鼻子走啊。 好吧，票房也有是吧？ 是， 哎，就是 票房也有。 就是这个主要是有些这个别的这种商人呢，为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利益啊，他是不择手段。但是这种是要被鄙视，要被排除到这个正常的市场秩序之外的。 没错， 嗯， 谢谢司仪啊，他刚才知道我有点昏头了，他给了杯咖啡啊。 好， 他在平台上发了一咖啡的图片， 是看见我以后头疼的不行了。 他说来吧，提神。 好。 哎，借您吉言，今天提提神的事儿还有、真有不少啊， 是吧？ 我们周一小盘点呢，首先刚才季彤介绍过，我们要盘点一下上一周，其实呢，盘点的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加上周五这三天啊，这个票房成绩的一个排行。 嗯， 另外呢，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到本周即将到来的强档影片。 好。 首先我们还是闲言少叙，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盘点时刻，来看看在周末三天在排行榜上哪些电影能够入榜。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全国大盘方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排行呢，确实实时跟上一周是有了区别了。 哎， 我每次都关注第一名的时候，我发现第一名变了，一会儿再说啊。 第一名变了， 我们先从这个排行的前五位开始说起吧。 嗯， 好吧。那么这个在全国大盘方面，周末加上周五这三天的时间里边，排行第五的是《蚁人二：黄蜂女现身》。 哎， 这部电影呢非常巧啊，巧在什么地方呢？季彤刚看了， 我也是星期天看的。 是，而且评价季彤评价相当不错。我们知道这个 觉得很好。 对，前一段时间其实是两部影片在中国影视呢还是有不错的收入啊，一个是《碟中谍》， 嗯， 还有一个就是《蚁人二》。 《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对 啊，这《蚁人二：黄蜂女现身》， 嗯 啊，其实我是赶了个尾巴啊，因为已经演到差不多应该最后了 吧， 差不多了，差不多， 所以要不然他不可能排在第五。 是的， 哎，然后呢，这个我自己认为这是我看过的漫威系列里边， 听啊。 最成功的一部 神剧来了，最成功的一部、啊。 我是觉得从感情上来讲，就是他、他打动我了， 嗯， 就是他让我笑了，他也让我有点激动了， 动不动过亿啊， 哎，对， 但是呢，他依然能够保持在第三位的成绩， 对， 算是不错了。 我觉得更真实。 来看一下排在全国大盘方面，我刚才说到了啊、这周新鲜点就在这里了。 哎， 排在第二位的是《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哦， 终于全面瓦解了， 不是第一个， 终于不是第一了， 终于瓦解 好几周了啊。这个全面瓦解呢，在整个中国的排在我们看在看到排到。这一天为止吧，就是在上一周周日为止啊，它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11亿500万。 哎，是不是好多像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的人，他都有一种情怀？ 情 哎，就是汤姆克鲁斯，我觉得本身他也是在一种情怀当中，就是 对，要不然他也不拍了。 就这个碟中谍，就我觉得成了他一个伴随终生的事业了啊。他会不会再拍七啊？ 很有可能、 有可能， 很有可能 啊，拍老年的，就是 老年版 啊。他就是他，但是他，我觉得他跟着这个东西走了一辈子。 上回，哎，是您不在那期哈、 哦， 我们在平台上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的时候，有人怎么说的？ 怎么说？ 老头演拍给老头看。 哎，年轻人也有看的，这个我看好多小姑娘跟着尖叫， 对对对 哇，好帅的大叔。 碟中谍六这回是终于排到第二位，因为大家很关心第一位究竟是谁。 哎、 全国大盘在周末刚过去的，加上周五三天的时间，排行成绩第一的是。电影《反贪风暴三》， 新上的啊， 对，这是古天乐作品啊，这个古天乐的应该算是代表作品了。 对，大部分可能冲着古天乐去看的，对吧？ 这个，我之所以说他这周的这个成绩稍微新鲜一点，就是因为《反贪风暴三》一下变成了第一、而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呢，我们看到累计是2亿200万。那么如果这个成绩呢，在前一段时间看起来跟其他大片来相比呢，也毫不逊色。 哎， 所以呢，这一点恰恰证明了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因为北京的大盘方面，我们看了一下，跟全国大盘基本一致， 对，基本一致 、所以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啊。 是， 接下来咱们就要看这个盘点到底它当中蕴含着什么样的能量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反贪风暴三啊，它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么好的成绩，这也是有赖于这话怎么说呢，强片过去了不少。 对对对， 因为反贪风暴三能够拿到好成绩，这是随着蚁人二以及碟中谍六这个热潮慢慢在退去。 对对对， 所以呢，国产电影看起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还是要逐渐的开始发力， 赶的时间比较合适。 对，接下来咱们就来具体看一看这些影片在上周表现如何。反贪风暴三首周末三天突破2亿大关，很快就超过了他第二部的那个票房成绩。 嗯， 这个呢还是让很多人很欣喜，尤其是古天乐的影迷。 对，哎，但是有一个现象啊，我看了看豆瓣评分不是很高， 现在有豆瓣评分应该只有五点八分吧， 哦、 是吧？ 对呀、 不到六分， 对呀、 不到六分的成绩呢，应该 应该算中下了。 对，在整个这一段看来，好多这个就是竞争的同档期的影片看来，它不算是一个好成绩。 对，我看有好多评论说，哎呀，老套啊，就是还是那套。 这个话，他们准确来讲是这么说的，他们说这个导演玩的还是老套路啊，剧情非常的无趣啊，但是场面比较大 啊。 然后接下来这一句，你看神转折啊，算得上是系列最佳 啊，就在这个系列里，这还是最好的一部是吧？哎呀，我的天哪，我因为我没有看啊，因为这个题材，不是我特别的 不是喜欢的题材， 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得很沉重。 用人家的话来讲，这叫不中意，是吧？ 不，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就是怕心，就是看越看心情越沉重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总觉得我到电影院去，我想追求一个放松啊， 快乐轻松， 快乐一点。对，就是看完了以后，就是我特别心情沉重的从里边走出来，去思考很多很现实、很 凝重的问题、 扎心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目的就 这部还好了，还好了，它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完满的结局嘛， 就是他这一类的片子现在也在不断的去探索一些，就是怎么来表现哈，他有可能最后不是像以往那种大团结、大团圆，然后啊坏人都被干掉了，然后好人全都好了，他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他会给你带来很多思索，这个就累了。 刚才 我一家之言啊，一家之言。 对，其实说蚁人二好，说反贪风暴三他没兴趣，都是季鹏个人意见，是吧？ 不，并不是说人不好啊。 对，这个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对， 每个周一呢，我们就是一个我叫他霰弹时间啊，霰弹枪，您随便看， 对呀， 随便看看。 就是 最近的时间哪一部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每个人看每一部片子，他都有自己的感受。你看四一就是说看《镰仓物语》，说周末去看了，说前半段那个甜呢，那个 甜腻 呀。是吧？哎，后边天国部分有点短了，要展开了就好了。 提到镰仓物语了 啊！你想啊，前面甜甜腻腻，后边要怎么着？是要造一个悲伤的那个氛围吗？ 没有，镰仓还好啊，镰仓还是一个温暖的一个叫奇幻的。而且是叫治愈系电影、啊， 就有点像类似于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来着？就前一段时间演的那个外国的那个《 小偷家族》， 不是，还要更久远一些，一个美动画片吧？ 哦， 就是也是家人到天堂是吧？ 明白了， 是吧？ 《寻梦环游记》 啊，对， 刚刚好，《镰仓物语》被叫做日本版的《寻梦环游记》 啊。我说看着就感觉这个介绍他说的有点熟悉嘛。 既然你们提到了《镰仓物语》，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说《镰仓物语》啊。《镰仓物语》在上周的表现还算是不错。 哎， 上周我们说过，这部电影呢是日本导演山崎贵的，就应该是一线大导演啊。他的像《寄生兽》还有那个《哆啦 A 梦：傍晚同行》 哦， 都是在中国还有不错的票房。所以呢，很多人很看好。那这个电影呢，只是有一点，它因为是在去年年底在日本已经上映过了， 哦，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通过别的渠道是不是看过哈？ 哎，对， 所以对票房肯定是有影响的。 嗯， 那么这个《镰仓物语》呢，它是改编自推理漫画，他们说为什么要温馨啊，要治愈系啊？因为它讲的就是爱情嘛，讲的是新婚夫妇啊， 从爱的教育的感觉。 对，这个丈夫怎么救妻子？在异世界当中。你看，您经常看那日漫里面叫异世界啊，异世界的 二次元， 对，奇幻冒险。 嗯， 我们刚才看到他的成绩还算是不错啊。这部电影呢，在上一周刚刚到来，拿到了一个不错的位次。 嗯， 那上周其实说到这个《镰仓物语》，漏说了一部电影。 哦， 你说我们漏说哪一部吗？ 哪个？ 来，我们听一下他的声音。 これ全部整理した図書院って先生だったんじゃ。 うん。ただもう一人。 私が死んだら、私の膵臓、君が食べてもいいよ。 随从 大家不要误会，没有听错，这不是《镰仓物语》的声音，同样是来自日本的一部电影。 我今天听那歌，我听出来第一句啊，里嘎多， 能听出来这个。《镰仓物语》是日本电影，那同时到来的其实还有一部是叫做《念念手记》。 哦， 这部电影呢，它也是一个叫爱情故事啊，它讲的是男主角即将结婚了，但是对自己前任啊。念念不忘，哎，你听啊，这后面这个转折，但是前任呢，其实已经身患绝症了。 哦， 那在生命最后一刻呢，他是见到了这位男主角， 哎， 好像挺扎心的，是吧？ 你听这个扎心的故事。 但是日本电影有一个好处，就是好多他这种故事呢，他到最后还是一个比较能够温馨的，那种温暖的结局啊。那在日本本土呢，这部《念念手记》呢，上映之后是取得了口碑票房双丰收。获得了35亿，但是我一想呢，这是日元啊，日元的票房好成绩。 哎，那在日本它可能就算不错了。 不错，在日本2017年度是票房最高的爱情电影。 哦， 而且在日本那个他们怎么叫的？叫日本奥斯卡，就是日本那个电影学院奖，拿了一个最佳影片的提名。 这么多的包装啊，我们看到这个头衔这么多，但是呢在中国这边还是观众当中很少有人知道， 哎， 所以这部电影在上一周我们没有看到在排行榜当中有它的身影、 嗯、 我看了一下它的位次非常低、嗯、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影评人的影评、嗯、评论还是相当不错。 难道比前任三还厉害吗？这也说前任的事儿呢， 不是一个故事 啊、哦，好吧， 类型不太一样啊， 嗯， 反正就都叫这名字吧。 哎，总而言之，都是一些善良的人，心怀爱意， 啊、 就是这样的一种，他难看不到哪儿去。 对，是， 嗯， 好，说到这里呢，咱们稍微的歇一下啊，30秒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周一小盘点。 不，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在上一周我们说到的这些电影当中呢，有一部分呢其实它的名气不是非常大，而且在上周的票房排行的这个榜单上名次也不是特别突出、 嗯、 那么除了刚才提说那个日本电影叫 念 念 手 记、 啊、 之外呢，还有一部电影是国产电影，在上周其实啊各种的反响都不错、 哦、 但是呢我们也没有看到它拿到很好的成绩。这部电影叫做魏泽之路， 魏泽选择的泽， 对， 嗯， 不给钱就 杀我吗？ 对。 妈，你惹大祸了，你知不知道？你撞着一个人，还是一个警察。 叔最讨厌嘎巴。 停下。 要善待这个孩子。 你这个万子，万子。 你同学打不打还手？ 打不过还手也没用。 打不打得过是能力问题，打不打是态度问题。 很有浓郁的那个特色的方言，听到了没有？有点那个西北方言的感觉。这就是魏泽之路啊，这个故事讲的是戈壁滩上的一个融合了公路啊、黑色喜剧等等元素的这么一个剧情片。 哦， 有观众说这个片子呢应该还就是在总体上来看是很不错的一个这样的设计、啊、因为当中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 哎， 而且刚才听了他口音，那一听就是新疆演员啊，这片子很有意思啊，但是好像在我们看到的上周的这个排行榜上，并没有特别特别好的成绩。嗯，这个魏泽之路呢，这部电影在我看到的影评当中说，它有一些类似于《暴力无声》《无人区》那种感觉，嗯、 对 啊，甚至是有科恩兄弟的影子，啊，这就厉害了。 我跟你说吧，一部电影往往如果你要能看出更多其他作品的影子里， 你觉得坏了是吧？ 就是本身这部剧就不值一提了， 探索嘛， 哎， 是吧？ 好吧， 这个电影呢是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得主、 哦， 这个奖项比较肯定了啊， 好吧， 而且他的导演。高鹏啊、叫唐高鹏，也跟这个文牧野一样、 嗯、 是一位新导演。文牧野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前一段时间创造票房奇迹的那部电影、啊、说到这个电影呢，影评我看到了很多夸他的啊、 嗯、 说应该多一些这样的片子，可是我们在票房的这个成绩单上，包括在看到的主流的这个评论当中，他的身影还是出现的少些， 是吧？可能刚才咱们提到了套路、 嗯、 这个也有朋友说到了、嗯、说糊涂的旁观者说拿碟中碟不是老套路吗？ 套路 汤姆克鲁斯拿碟中碟吃了一辈子，那为什么人家的套路就挣钱，咱们的套路就不挣钱呢？ 嗯，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我以为你有答案呢。 我没有，我要知道我就去做电影了。 还有一部电影啊，也要值得一提，就是让我怎么相信你、 嗯、 这部电影我想可能季彤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她是著名作家梁左的女儿、 哦 梁静儿和著名演员梁天的女儿梁小梁联合编剧的一部电影， 第二代了、 啊、对，第二代。这个当中梁天也是这么多年第一次啊回归到大荧幕、 哦、 这里面还有闫妮啊 嗯 大家熟悉的很多演员。这部电影在全国上映之后，它也是一个叫治愈系，叫公路电影、 啊、 就这么一个概念吧， 嗯， 但是上了之后，他讲的什么事儿呢？他讲的是隔阂问题比较大的妇女， 子一辈父一辈， 通过啊、 嗯、 意外之旅、 嗯， 然后重塑关系的这么一件事儿、 哦。哎， 但是这个电影，我跟你说、上了之后，我看到的评论非常之少，基本都是宣发这样的一些 效果、哦，基本上就是说没有人去看这个片子。 对， 这种题材，哎，我觉得电视剧里已经拍的太多了啊， 嗯、 这个在大电影 上不新鲜是吧？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救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让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本时段的西部的环路压力比较突出，西二环天宁寺桥到西直门桥南北双向，西三环苏州桥到新兴桥的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的方向，岳各庄北桥到新兴桥的南向北方向，以及西五环金源桥到八角桥的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车多路段的这个地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刚才提到的地方都是行驶比较缓慢的路段。另外呢，西四环的丰北桥北北向南呢是有一起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周一小盘点，我们正在盘点当中。一般来说盘点的时候不营业是吧？ 就咱们关起门来自己在这儿叨了叨了。 所以咱们今天是开门盘点是吧？咱们每个周一呢都是跟大家 盘点，都是开门的。 开门的， 因为你平常你也没有什么生意啊，你给大家卖什么了？对吧，反而是人家来支持、 这句话说的我脸红脖子粗的。 对呀、反正大家是来支持咱们捧咱们场的。你看这些老朋友，盛伟啊，糊涂的旁观者呀、司仪呀、是吧，忙里偷闲呀，你这是吧，这你什么时候你开铺子 他都来， 你开门不开门他 都来。又是千恩万谢啊。 哎对、 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 对，你们 周一我们要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在刚过去的周末啊，哪一部是最有戏， 是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本周还会看到哪些新的电影加入到竞争行列当中， 大家也可以参与讨论啊。你比如说我觉得盛伟说的这个就比较代表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啊，就是说碟中谍六那部分那不跟史泰龙演的绝顶 他说的是结尾那部分是吗？ 哎，就往上爬呀，人家 直升飞机那个 史泰龙爬的是、是悬崖吧？ 明白了，他说到的也是 攀 岩 的 那个、 哎、的直升飞机哦，攀岩 那段 哦，对，最后那个攀岩、 攀岩那段、 徒手攀岩啊，我觉得那个哎呀，要比起难度来，好像汤姆克鲁斯这段比史泰龙那段要差多了。 他才爬了几步，是吧？ 所以还是 他就掉在一个那个突出的一个石头那个边上了，然后爬了几步就上去了。是吧？ 据说那是在北欧找的一个地方。 哎，不，那个镜头好壮观，那不是 确实漂亮， 不是电脑特技做出来的， 它全是实景拍。 对， 汤姆克鲁斯不用那个特技做那个绿幕的。 所以说，为什么他到这个岁数了，再拍这些东西，再用这个套路还灵？这肯定是有它原因的，这应该是一部分原因吧。 刚才我们根据盛伟的这个信息啊，说到的是在上一周排名第二的。地中海六啊，全面瓦解。刚才说过了，这周呢，确实这个电影市场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小小变化。 对， 跟着《碟中谍》和《蚁人》他们的热潮的退去，有一大批国产电影会加入到竞争行列当中。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来看一看，在本周还有哪些强档影片能够走进大家视野。 好。 马上提到的第一部电影在本周五即将到来的，这是很多人已经期待了一整年的，是贾樟柯新作《江湖儿女》。 是哪座人？ 江湖上的人。 我不是江湖上的人。 你就是江湖上的人。 真的，在看这预告片之前，我是想象不到廖凡会说一口这样的山西话的。 是啊，听着这个音乐，我想起来刚才在节目最开始啊，忙里偷闲诟病你那个， 你别着急，那一条我一会儿会跟他详细讨论。 公布答案说那个他是第一次， 你得等一等， 是吧？ 你得等一等，那条我们先不念，好吧？ 那 条我们先不念。 这个音乐， 我告诉你，那条大有讲究。 哦， 好，我现在先说到这里，我们先说这个。 刚才这个音乐也挺， 哎。这个音乐 这是预告片， 预告片其实这跟电影没有太大关系， 电影里头不这样。 预告片一般来说都是单独制作， 它这个17年的一个爱情故事是吧，这个江湖儿女，但是乍一听感觉像是一武侠，其实 武侠， 其实内容 江湖在哪里 又不是武侠啊。 在那个首映的时候， 现代的是吧， 记者都在问贾樟柯，您的江湖在哪里？ 对， 贾樟柯最后回答的是我的江湖在脑子里。多好啊， 这个廖凡啊，这廖凡的表演，我觉得 廖凡和赵涛， 廖凡现在我觉得他这个表演吧略显浮夸。 哎呦，您是从邪不压正开始， 戏剧的这个元素让他用的太多，反而可能觉得有点刻意啊，这就包括他说这个话啊，其实有点刻意啊，这不是他，我觉得 啊， 听着感觉 不是演员怎么能是自己呢？演员演技派演员应该演出别人来。 不，就是说，其实我不反对一个演员他变换，就多变，就是尝试不同的角色。 对，但是这片子您没看啊？ 但是我觉得像他，就是你找不到他应该是一个什么风格，就是他变得太多了，太百变。你像咱说汤姆克鲁斯还又说回去了，他就一辈子不变，反而可能记住他的人更多吧。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有时间探讨， 是两个极端吧， 有时间探讨。 好吧， 先说说这个江湖儿女，因为很多人很期待，对于贾樟柯作品的大多数的朋友应该还是抱着非常可能有更多收获的这么一个期待来看的啊。这部电影呢，我们看到当中演员有赵涛，有廖凡，还有经常会看到贾樟柯电影里边的一些人物，这里面还用了张译，用了董子健，他运用了很多的 怀旧的元素，比如说导演还是用胶片啊 DV 啊 DV 啊等等的器材进行拍摄。我们在原来他的那个《山河故人》啊等等的一些电影当中也会看到介绍他通过一些其他的啊怀旧的方式来拍， 就是他可能影片里边整个影片里有一段，这段是胶片， 这是贾樟柯的一贯的风格 啊。 对，然后他还通过像迪厅啊、麻将馆啊、网络直播啊、微信啊不同年代，刚才季彤不是讲了一个剧情的时候说了一句吗？他是讲一个十多年的故事啊， 就是。他原话啊，原话说这部电影是我过去十七年里记录生活、表现生活的影像回顾。 所以这就解释了刚才我说的这些元素，它一一出现在电影里。 他是用这些元素，就是这是他十七年积累下来的，去做一个大背景呢，还是说他把故事设定在这些环境里，让演员进入这个环境去表演呢？ 嗯，我没听懂您的意思。 不是，我就说他这个，他这些东西哪来的？就是他，我理解，可能十七年他不断的出去拍哈。他用胶片拍摄一段这个、 他可能有这样的背景 是吧、哎，用那个 DV 拍一段麻将馆留着、那这个东西作为什么怎么样的形式在影片里呈现呢？ 所以这就是您问的，就是您要去看它的原因吗？ 啊，就你得去看哈。 如果不看一部作品，我们如何来评论一部作品？对不对？ 好吧、 这部电影在9月21号这个周五即将到来、所以这部电影应该是本周强档当中的强档、这个还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现在好像说的挺虚的，挺笼统的，到底也没有记录这男女主人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和爱情故事，是吧？ 应该是这样， 就从这预告片里反正也听不出来什么， 肯定是这样、应该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你反正它也不是一个现成的故事，它不是根据、书改编的，也不是根据网络的小说文章改编的，对吧？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另外一部电影，有可能年轻的朋友更有兴趣，它叫《悲伤逆流成河》。 你没有听见吧，可我曾经呐喊过，那些命里埋着的不公能释怀吗？那些冷漠掠过的旁人能忘记吗？青春的凶手能原谅吗？一辈子都不能。 刚才之所以说有很多年轻朋友感兴趣、身边的一些刚刚二十出头的小同事们、他们对于郭敬明的这个小说还是很熟悉的，悲伤逆流成河，根据郭敬明的小说改编而成的。 你像这个他就有原著是吧？ 对，这是 你有抓有挠的。 这是06年郭敬明的最小说当中连载的，然后到2007年的时候才第一次出版、 而且他触及到了校园霸凌啊，就是这样的。 它是反校园霸凌的一个故事线索、 所以他这里边还有一些现实意义啊，或者说一些思考吧。 悲伤逆流成河，这个故事讲的是学校转校生啊，唐小米，他呢因为误解啊和被欺负，那从而逐渐演变成了全校范围的一个校园霸凌事件。那最后呢，说到的每个人可能，大家如果都是一小小恶意的话，最后就会酿成大错啊。 好像不是唐小米受到欺凌，而是这个易遥。 哦，对， 被这个唐小米误会了以后。结果后来欺负他， 看来这个对小说还是更熟悉。 转校生好厉害。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部电影呢，也是在本周五9月21号和刚才的贾樟柯的那部《江湖儿女》同时到来，所以应该是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这样的竞争。 好吧，这一样不是我的菜。 再说一部，看看下一部是不是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 没错， 因为有地方不计较过去，可以重新开始。常常接近死亡的滋味，就知道人生什么才最重要。明明是兄弟，为什么搞成这样？ 把那家伙找出来。 阿爸不让我说呀、 光听声音可能一点都不熟悉的是什么故事、这是来自古惑仔班底的一部新片。 我听到了郑伊健的声音。 你还能听出来他的声音？ 可以的，对，他还能辨认出来 他的配音，能听到。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全都是用的这个自己的配音演员。 哎，对对对，就是他老常用的那个配音演员， 郑伊健、陈小春，他们就是原来《古惑仔》的原班人马， 哎， 主演的这部电影叫做《黄金兄弟》。 这也是这个拍情怀。 嗯，这里面还有监制曾志伟。 哎， 曾志伟在当中呢也是出演了角色啊。 嗯嗯， 一想都能想到曾志伟过去很多啊，这个警匪片当中啊，不管是这个啊黑人帮老大呀 啊， 没演过好人， 还是各种各样的这样奇怪的人物啊。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电影就是表现的这个层面啊， 嗯， 也是饱受争议啊。家长就会说， 对对对对， 看什么玩意儿，你不能跟人学啊， 影响不好， 上街打架，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嗯， 但是好多年轻人，尤其处于叛逆期的那个青春期的那孩子， 对《古惑仔》有印象， 酷了， 是， 就是我们都是兄弟，然后一帮人就在那儿称兄道弟的。 所以这部电影的到来，应该它还是一个情怀之作， 哎， 也就是说，可能在早年间啊，通过《古惑仔》系列认识这帮人的很多观众，应该还是有感情。 那当初那一代叛逆的青年，现在也都应该近半百了吧？ 嗯，年纪，嗯嗯，哎。说的好像跟咱们关系都比较密切。好了，刚才如果你对《黄金兄弟》依然觉得不是特别的对胃口的话，那么接下来还有一部。 Wait a morning, say four five. We gotta talk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Chicago. 是终于听到外国人的声音了， 哎，挺耳熟哎。 对， 你能听出来是谁吗？ 如果你单给我听的话，我恐怕还是耳力不够，没有能够听出来是谁。 听了这个电影的名字，就有可能想起来是谁。 对，这部电影叫做《虎胆追凶》， 是吧？你想起虎胆龙威了吗？ 米高梅影片公司出品的《虎胆追凶》，我们看一下他的主演吧。 布鲁斯威利斯 ， 刚才那个声音。 对，这讲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啊，就是家人遭到了这个不幸啊， 这老套路， 嗯， 好莱坞的老套路。 9月21号公映的这部电影，其实在美国那边应该是今年3月份已经公映过了。 嗯， 虎胆龙威系列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名字， 哎，龙威二、龙威二、龙威三，有龙威四， 有还有第五部， 嗯，哦，排到第五， 对，第五部都是跟孩子了。 对， 2017年的12月，虎胆龙威这个系列啊，还入选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保护片单的名录。 哎， 他们是每年选25部， 是吧？ 然后把这25部作为经典影片保护起来。 一下他占5个？ 没有，他应该是这个系列吧？对， 碟中谍系列算不算一部？ 不知道，我还没有查阅过。但是这个电影《虎胆龙威》系列，应该还是在很多过去那个正当时的年轻人啊， 对对对， 受到很多影响的。 但是这个《虎胆龙威》这一部里边 没有关系， 全是。他老是正义的啊，他都是正义的。 这个没有关系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这个《虎胆追凶》呢，这部电影在最近就是从3月份美国上映以后啊，一直到今天，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评论。 嗯， 所以这也是我有的时候挺怀疑今天很多的所谓的评论市场啊，因为看不到太多公正的、客观的评论。 我在街上看到大海报哈， 对， 除了那个， 所以你也没有看到评论，对不 对， 哎，对？ 你也没有看到评分，对不对？ 布鲁斯威利斯那个大秃头啊，嗯，这个 是不是没有看到过评分？ 嗯， 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 但是我觉得啊，哎，这个也是套路，就是但是套路看人家做的这个为什么能不能把它做好，是吧？做好了一样也很精彩。 来，让我回答一下忙里偷闲刚才的那段话。他说盘点的音乐很好听，跟那个什么什么进村似的，是吧？那个音乐就是来自于当年《虎胆龙威》当中的一部《纽约大劫案》里面非常著名的配乐 啊。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回看一下。 没错， 嗯，谢谢各位收听今天四点有戏这个小盘点。 嗯， 希望各位在本周观影愉快。我是张帆， 我是季彤，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现在听到的这个歌就是来自《悲伤逆流成河》当中的音乐， 嗯， 这是由任素汐演唱的《再见青春》。 哭过呐喊的绝望，带着无声无助的彷徨。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 嗯， 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